新传媒数学电台 Capital 超过播一下七百多，现在有串电台播过干要新闻。第一批六万我接受关闭疫苗，运到我国。刚到七个月尾，想开始为民众接种。卫生部宣布，月尾将在设在北岸中五湖后社的电塔检测有疫苗接种中心，加二十个公共卫生防范诊所提供这款疫苗。卫生部长王一通在社交网上贴文讲，每十八岁人拢应接种这款疫苗来完成基本接种程序，也是最为对家车。本地官兵在你身边呢，连续四日超过2000宗，报1638宗。另外有两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81宗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的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 0.7。本地的累计病例达到1,204,784宗，其中1340位人死亡。随着我国建国开始，所有已经接种疫苗的旅客重开边境，旅客已经渐渐回流。实施建国以来，樟宜机场的大客量增加一倍以上，达到疫情前的近40%。另外，在刚结束的长洲北假期，从建国国陆陆续出入境的人数达到953,800人次。根据移民五国的数据，顶个星期五从周末前夕到前日，出境人数达到491,400人次，入境人数是462,400人次。出入境人数总计比顶一个长周末，也就是顶个月15号的耶稣受难日长周末，做了大约一倍。官兵疫情爆发以来，大约27,000名求职者通过劳动力发展局的流动职业联系站接受基本职业咨询，也是报名协助个人职业指导。过去两年，流动职业联系站已经在全岛所有24个组区举办180场活动。马来西亚新增加1054宗官兵病例，在你的新病例中，只有一宗由境外输入，其余拢是本土病例。累计病例达到4,452,835宗，其中发达国的新病例第一最，达到547宗，吉隆坡713宗排第二，槟城第三60宗。昨日有三个人病逝，后累计死亡病例增加到35,567宗。俄罗斯可能下星期一将正式往乌克兰宣战。有传言指，俄国总统普京建议在俄国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日全面动员后备部队往乌克兰宣战。克里姆林宫发言人贝苏科夫回应时阵讲，这是无可能甲轰动的。新闻报告完了。